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周公恐惧流言日。咁啊，听到有流言呢个字咧，啱啦。就我哋今日讲嘅咧就同流言蜚语啊，各种各样嘅传闻可能会影响到各种历史进程呢一个咁嘅话题嘅。咁啊，同我哋讲嘅咧就系我哋啦，咁啊，乐言啦，嘉齐啦，小毛啦，咁啊，固定班底之外咧，我哋仲要都要呢啲叫咩？既熟悉啊，又要介绍嘅一位啊，同我哋一直拍档好耐嘅吴海杰。Michael，hello，Michael， 你好， 即都要講啦，我哋介紹埋依次嘅啫，下次咧我哋當自己人 啦，已經係自己人嚟啦， 我哋唔會再隆重介紹佢係嘅，即可能法律係啊，做法律相關研究啊，依啲我哋唔再講噶啦，咁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眾多 Michael 參與嘅集數就知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講留言，咁啊先就不如揾樂言，樂題目點解啊？ 樂言講留言啊嘛， 係周公恐懼留言日咧，下一句我覺得有意思就是王莽謙恭未散時，咁有人話就。謙恭下士時啊，咁有兩個版本嘅。咁呢首唐詩其實背後講緊嘅就係話，好多流傳於喺歷史裏面嘅一啲流言，好多時候可能你做好多好事都好，但都可能由呢個流言去令到你損害你嘅名聲。咁啊，周公恐懼流言日就係講緊周公曾經俾阿管叔去用流言去陷害佢啦，結果佢就出走嘅故事啦。咁亦都另一個講法就係王莽，你以為佢大好人啊，其實背後就可能捅你一刀就推翻咗成個漢朝。咁背後嘅講法就係話好多嘢可能有人要去累積一啲嘅流言去密謀一啲嘅事情。有啲人亦都因為一啲嘅流言就可能受到無妄之災。咁喺歷史上，我諗喺呢個無論古今中外啦，唔一定係政治史啦，或者甚至文化史、經濟史，其實往往我哋都見到流言佢喺嗰個成個歷史發展嘅格局嗰個重要性喺度。咁所以就用呢個嚟。 我哋做歷史研究咧，即係可能就想揾出事實出嚟啦。咁但係你覺得我哋處理流言呢個問題咧，本身係一個吊軌嚟嘅，就係我哋要揾出啲真嘅假嘢。是咪喺歷史上真正嘅假嘢係點咩？咁但係真正嘅假嘢係真嘢嚟㗎嘛？咁係咪？即係我哋確實去，譬如講到有流言中傷啊周公，咁但係啊周公本身佢係咪因為啲流言令到佢嘅一啲政治嘅決定、人生嘅決定係有影響嘅？即係譬如話到周公諗住篡位啊，取而代之嘅，咁佢聽到啲咁嘅流言。會唔會要去改變佢一啲政治嘅取向，係咪啊？佢要出走，咁但係出走就係要表明自己清白咁。如果冇留言嘅話，可能就唔出走啊。 冇錯。 咁嗱，即係我哋呢個係即係做歷史研究裏面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同埋好我諗係好浪漫嘅地方嚟嘅。就要究竟揾出喺事實裏面嘅一啲假嘅嘢啊，嗰啲假嘅嘢係即係確實會係點樣嘅？咁嗱，我令我諗起啲咩呢，就係我哋去做嗰啲筆記小說嘅研究。咁歷史上面可能俾我哋流傳落嚟嘅好多明白嘅一啲流言，就係從嗰啲私人嘅筆記，或者係可能有啲即係佢哋可能好開心咁樣去將自己覺得嘅一啲事實去寫出嚟啊，即係但係就唔需要考證，亦都唔需要即係有好高要求嘅嗰啲咁 嘅嘢啫嘛，係咯，我寫低筆記咁啊，本來都可能俾同濟之間閱讀啊，即係都唔預啲有啲咩情況。咁仲呢種嘅筆記，可能就係佢寫咗好多自己個人嘅諗法落去。 唔係，但係寫寫下，我哋喺今日就會當嗰啲係真嘅嚟到去理解，並且可能去否定一啲所謂正史嘅或者係官方嗰啲記錄。咁呢個咁嘅 interaction， 我覺得嗱。我哋喺中間揾唔揾到事實咧，未必嘅，因為嗰個流言本身可能就不能求證。咁但係就會讓到我哋咧，可能對歷史嘅詮釋、對歷史嘅敘述咧，就多咗好多嘅內容。 我覺得最正嘅就係可能有陣時候我哋睇所謂正史啊，入邊咧都有呢啲咁嘅流言嘅本質或者個面貌喺度。譬如舉個例，特別係古史咧入邊咧。你嗰啲睇嗰啲咩御地志啊，有啲五行啊嗰啲咁樣嘅嗰啲咁嘅欄目咧，佢會記錄一啲好有趣嘅故事，即係譬如話，當個君主在位嘅時候，佢可能係失德嘅，咁又會古靈精怪嘢啊。譬如佢真係寫當正史咁樣寫曬喺度喎，譬如話，無端端邊年邊月邊日有啲老虎走入個皇宮入邊啊咁樣，跟住呢一啲咪就係其實係可能係頭先阿嘉齊講，我哋喺嘗試喺個歷史入面揾一啲好似流言嘅東西，你作為歷史研究者，你望落去，你都知道，哇！搞錯，無端端點解有幾隻神獸咁走出嚟？哦，咁就再代表個君主做得好好啦咁樣。咁其實有啲係有陣時係國家嘅壓力嘅。譬如有一個古仔可以分享，就係我記得嗰陣時做中韓關係咧，啱啱講到明初 即係立國嘅時候，阿明太祖朱元璋俾當時高麗好大嘅外交壓力。咁、其中《高麗史》入面有一個記載就係、我唔記得咗邊年邊月邊日啦，就係、當時呢、這、一個大概係恭敏王嘅時候，即係佢感受到一啲壓力啦，嚟自明朝嘅壓力。咁就話有傳言咧，喺開京城，即係呢個高麗當時首都，今日北韓嘅開城城外有明朝嘅人喺度食人，食高麗人。佢就嚟寫住話明國人 係咪譚家齊咁樣？ 係譚家齊， 又係高麗心， 係啊，食高麗人， 高麗人咁唔夠 高麗人， 仲咁好。 佢就寫住食人喺開京城喎，即係你睇你讀到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咁大鑊啊，食人喎！即係你可以睇到原來國家嗰個張力啊，貴國之間。原來可以咁樣影響， 因為當我哋嘅想像裏面都係啲高麗人過嚟食我哋。 係啦，冇錯啦。你點會諗到原來明朝人食高麗人？ 係咯。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做歷史研究咧，研究流言咧，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咧，除咗我哋研究流言本身係堅定流之外咧，係 啊， 我哋仲要研究佢點樣流通。嗯。因為咧，研究點樣流通咧，因為你能夠流通先可以做到流言。嗯。咁但係喺唔同嘅年代、朝代或者地方咧，流通嘅方法都好唔同。譬如好以前，譬如即係去到先秦或者係去到漢嘅時候，我哋只可以用一啲所謂嘅官方史或者係經史史去研究。但到往後去明清嘅時候，研究流言係完全唔同一種方法，因為當時已經有啲大眾書啦，一啲所謂嘅民間嘅媒體啦，再往後去到民國就大量嘅報紙雜誌啦，而家就互聯網啦。咁嗰個流言嗰個流通嗰個層面咧咁闊咧，所以喺唔同年代研究流言嘅時候咧，有唔同嘅方法，都係一個有趣嘅地方。 係啊，我成日都。即係震撼嘅就係、我哋而家成日一講到尤其係古時或者上古時啊，交通又唔方便啦，元朝普及驿站之後，傳訊好困難啦，你要好耐先傳到消息。但係流言從來都冇事嘅喎，即係就算幾古舊嘅帝國都好啦，你一講到流言咧，就流言四起啊，傳聞都知。哇！流言真係簡直係即係超越呢個飛鴿傳書嘅神奇功用嘅嘢嘅。 飛鴿傳書本身看都係個流言嚟 嘅。我真係嗱，因為我真係要出一份公文，我要出要傳達好困難。但係流言就唔同，佢係無緣佛界，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流言背後係一啲人。基礎嘅慾望所變體嘅啲東西，即係佢代表住某啲嘢，佢應該係咁做，佢應該係咁，咁所以佢好容易被傳達。 出現講呢樣嘢咧，就係你每睇到好多朝代嘅交替，元明之際啊，或者可能秦漢之際啊，就會有好多我哋而家熟能生巧或者耳熟能詳一啲嘅古仔。咁啊，可能咩嗰啲咩人喊穿牆啊， 一隻眼， 石人一隻眼，飄到黃河天下板，係啊！ 咁呢啲其實根本就係流言，但係正正就係阿徐賢所講，就係話呢一啲嘅東西就係當時候某一啲嘅群體，可能係要推翻政權嘅群體，或者可能係要力保政權嘅群體，佢要去傳播一個訊息，用一啲好簡單嘅三，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好順口啊，或者三字甲啊，咁呢啲嘅東西就喺一啲可能野史啊，或者一啲非正式嘅史料裏面就記載不斷咁 circulate， 令到我哋知道哦，某一個時代某啲嘅群體希望發放一啲咁嘅訊息出去。 係頭先翠賢都講話，即係基本慾望都緊要嘅，即係流言同基本慾望嘅互相掛鈎。因為好多時流言咧係有兩大目的嘅，一就係即係引起恐懼，二就係推動貪婪。即係不論從政治史、文化史，甚至乎經濟史上面都可以見到好多流言引起嘅貪婪、恐懼之後嘅後果。 係啊，即係佢背後講嗰樣嘢係。每一個人都能夠認受，我聽得明。嗱，即係如果好複雜，你講嗱，依個方案唔好嘅，依個政治嘅方案係唔好嘅，佢有問題。你講乜嘢啊？最簡單嘅講法係咩？依個人好鹹濕嘅，點啊？就係佢係壞人啊！就係依個人係啲咩？咁你明啊嘛？即係流言就係一種咁樣嘅載體，佢好容易被所有人好瞬間地明白，所以佢傳播嘅速度好快。所以而當我追求嘅係傳訊。傳達得好快，而唔追求真相嘅時候咧，嗰啲嘢其實就用咁嘅方式，好容易地可以推動某啲可能又野心家又好，各種人物又好想做嘅事。 我哋今日睇咧，我哋講流言就係一個比較負面嘅講法嚟，係咪？咁但係我哋要諗翻頭先，阿卓賢你提到咧，公民嘅傳遞可能就反而係好多限制啊。咁但係流言嘅就無遠弗屆嘅，去到天涯海角咧都有。但係佢中間有個差距，就係公民係要求準確地去達到嗰個信息嘅。咁亦都係可能係有特定嘅人咧，特定嘅聽眾去認識嗰啲公民嘅內容，譬如官員 咁未必係平民百姓就要知道嗰啲政策係點㗎嘛，係嗰啲官員要知嘅啫。咁即係所以佢嗰個流通啊，當然係有一定嘅限制啦。咁但係我諗起啲咩咧，就係我哋講流言，而家我哋就會覺得係有一定嘅目的嘅。 嗯， 咁個目的可能係為咗引起社會恐慌，或者為咗嗰個政治野心家嘅私利，或者可能為咗王朝嘅穩定，係咁要講啲即係唔存在嘅嘢出嚟，要等人相信嘅。咁但係咧，我哋又諗起咧喺朝代交替嘅時候，譬如啊，樂言頭先提到王莽啊嘛，我哋講王莽嘅時候，王莽佢哋其實有啲咩特別咧？就係啲太學生青耳，咁有一個好大嘅言論嘅力量。咁我哋講青耳為，即係話嗰個人為青耳所不容。咁呢個喺嗰個當事人，如果嗰個係一個當權者，佢梗係覺得呢個係流言蜚語，即係中傷佢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諗啊，就係嗰啲其實我哋評價嗰啲嘢係流言定係青耳？其實嗰、那個佢可能個傳播嘅本質，或者係嗰種可能係不符事實嗰個情況，都可以係一樣。咁、但係我哋可能事後喺而家我哋睇翻，就覺得嗰啲唔係講正面嘅嘢嘅所謂稱義或者嗰啲咁嘅蜚語，就係流言。 即係除咗其實個流言本身個性質咧，可能有啲人好荒誕噶嘛，即係你一聽就知係流言啦，即係嗰啲古靈精怪嘅神獸走出嚟嗰啲之外，其餘嘅就可能就係頭先阿齊哥講嗰樣嘢啦，就係、是、究竟乜嘢情況底下嗰個我哋講緊嗰個 issue 會變成咗流言咧？可能就係個當權者，或者係即係你係咪你係在野啊，定係在朝咯？即係你在朝講嘅可能形成咗一種普遍嘅一種意見，但係代表一種統治階層嘅意見，嗰唔會係流言咯。但係如果係一個可能係在野嘅人嘅一種稱意好，或者係一種非意好，其實佢就好可能會冇辦法成為一種真係正當嘅主流意見，成為會係俾當權者視之為一種流言。 我嘗試用一個好搞笑就冇 fact check 嘅理論，就係、是、叫騙子理論。咁你訪問嗰啲騙子咧，就喺電話騙徒咧，有 email 騙徒，佢話點樣做咧？咁佢運作模式嘅，咁就話咧，我哋要寫一張比正常智力更低下嘅 email。即係我唔會寫一個你應該會信嘅故仔嘅，我要寫一個你冇可能會信嘅故仔，打一個電話俾你聽，你冇可能信嘅嘢。點解咧？當你連呢啲咁嘅冇應該信嘅嘢都信嘅話咧，你嘅智力足夠低下咧，我繼續進行行騙，即係 hit way 比較高。咁、所以簡單講就係話咧，流言同稱義關鍵分別就係越寫得蠢越寫得渣嘅，先至係流言。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都有講到咧，就係我哋好難喺所有嘢都 fact check 嘅，即係我哋好難所有嘢都能夠揾到佢究竟係真定係假，尤其係我哋唔對每一樣嘅資訊平均地接受同埋平均地花時間去理解。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唔使做日常嘅生活嘅，咁所以我哋好難好信賴好多各種各樣嘅人去同我哋講啊，各種各樣嘅權威啊，唔同嘅人去話俾我哋知嗰啲嘢係點。咁所以喺咁嘅基礎之下咧，其實流言係絕對有一個空間，只要佢把握住某啲嘅機會啦，宰制住某啲嘅機構或者權威啦，咁好容易就會令我哋覺得啊，佢應該係真㗎啦，啊應該都係好有效啊，或者啊好有令我帶來好多變化。就係有咁樣嘅情況， 可能情緒好緊要咯。即係譬如話你究竟嗰種恐懼啊，主導咗你。譬如話我自己好深印象嘅就係、是、幾次喺呢一個大概係二十世紀末過到去二十一世紀中間，幾次講話世界末日啊。係、啊，譬如最勁就2012之前。電影都出埋啦。 冇 錯，即係你真係覺得哇，係咪真係會末日？ 我細個就聽飛碟教嘅。即係聽到飛碟，即係話會有個飛碟咧，就 會嚟接你係咪啊？會嚟接走你嗰啲係咪啊？ 係啊，即係有馬力法又係一個啦。 係啊係啊係啊，馬力法係啊，咁佢哋集體自殺添啦，即係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即係你個情緒會唔會主導咗自己？就係我相信傾向相信某啲嘅流言。係， 不過有時我又覺得咧，有啲咩流言我哋會相信咧？其實反而應該調翻轉頭去諗，我哋要反思自己會相信啲乜？點解會相信嗰啲嘢？咁可能就係代表住我哋某啲嘅價值啊，我哋有啲取向。咁嗰啲嘢一 hit 到我哋覺得好重要嘅嘢，哦，咁我哋自然就會希望可以相信嗰啲嘢。 正常噶啦，譬如病嘅時候，如果我病我唔舒服，喂嗰樣嘢，補一補佢啊嘛。 係啊， 我即係譬如我食啲嘢，阿媽煲個湯。都係啊，飲啖湯啊，即刻好似好啲咁。冇 心靈安慰都需要嘛。 冇錯，通常咧你想信嗰啲嘢就因為有個恐懼嘛。嗯、去到我哋一年紀就開始帶暖水出街嘛，就因為驚神虛啊，身體虛弱啊，咁都要帶件披肩啊，帶暖水啊， 穿件褸。 男女一樣嘅，咁其實即係。驚身體唔舒服呢個恐懼咧，係可以好賺錢嘅，亦都可以透過呢一種留言好賺錢。譬如我哋見到民國時期嘅中國，當時就即係中西碰撞都好犀利。咁當時特別啲人就開始相信傳統嘅醫學未必一定好似西方醫學咁好。咁當時科學傳入啊，西醫傳入啊。咁我哋都見到研究民國嘅時候，好多報紙入面咧有好多廣告，而好多廣告除咗百貨公司之外咧，就係一啲咧。補腦補血啊，即係壯益身體嘅一啲，而家叫做 supplement 啦， 補腦汁啊， 以前就唔知叫乜嘢嘅，咁好多都叫補腦汁啊、補身體藥啊、補血大、補血丸啊咁樣啦。咁我哋一見到咧，喺熒光幕入邊咧，即係一個典型嘅一啲補腦補血嘅汁入邊咧， 好似咩都得咁樣喎。 講俾你聽有啲咩功能？咁而嗰啲功能咧係咪流言咧？我都唔識判斷，因為當時就冇啊商品說明條例，就冇人去 fact check 啊。咁但係你聽一聽都可以自己可以判斷嘅。就本劑效能就滋養神經，調和心神就補通氣血，咁固精扶元就益胃金方，性分純正就男女老少就冬夏可服。咁主治症狀咧就犀利啦，咁神經衰弱、腦力虛耗、精神亢奮、夜不成眠等等等等，去到咧就話頭暈眼花、耳聾失聰、遺尿遺精。珠虛白損，咦？家齊考慮一下喎， 哇！家齊邊飯啊？ 眼飯都仲啊？ 喂，但係嗱，呢啲喺民國時代咧，我覺得佢好有趣嘅，因為已經踏入現代啦。其實好多西方嗰啲醫學已經嚟到，但係我哋反而係會相信一啲。好笑到生人心 嗱，佢好正佢個用詞係好中醫嗰種寫法啊嘛， 即係直情係咯。我聽佢講咧，直情好似啲麥兜咯，想喺度摁腳 嘅。係啊，嗰類 嘅。不過嗱，要講咧就係我自己做研究，有位作家叫曹俊仁，咁佢係喺上海生活咗好長時間，咁嚟香港。咁佢當時有本書叫《上海春秋》裏邊咧，有佢起點啊，其實就係講依一個補腦汁。咁其實佢有講到即係。佢嘅觀點啊，咁佢講即係創始人黃楚九啊，即係不明一文嘅普通一個人，但係嚟到上海呢個咁嘅地方之後咧，通過呢件事咧，就成即係買呢樣嘢就變咗成為一個大嘅有錢，咁就講呢樣嘢就係話，當時上海就係一個咁樣嘅天堂，即係話只要你把握到一個機會，你咪偷拐騙又好，點你捕捉到某啲人嘅慾望，咁你就可以喺度發大財，成為一個啊有權有勢有力量嘅一個大嘅人物。咁但係佢係暴發嘅，即係上海就係不斷咁有呢啲人。咁不如我對我嚟講，依、這個例子嘅有趣之處就係由流言或者虛假陳述或者點，做乜講乜都好啦。佢個力量真係好大，而你冇辦法懲罰佢嘅。你點懲罰佢？我話我補腦啫。咁你補完都咁蠢，你本身蠢咧，即係你好難去講。 所以頭先即係都回應翻阿卓然頭先講，就你一定要第一你要簡單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去醫治你腦神經乜乜乜，總之補腦啊簡單易明。同埋第二咧就係 hit 中你嘅恐懼。 我好同意啊！即係講民國時期，尤其是已經踏入咗現代嘅社會咧，呢啲咁嘅恐懼咧，即係除咗個人之外，仲有國家嘅。 係 係啊！我中國人當時最驚係咩？最驚我個國家弱啊嘛！咁所以你有咩辦法可以講到中國可以強國嘅啊？咁啊，或者係透過我哋自己可能食啲補腦汁，我哋聰明啲，咁個國家就勁啲。嗱、啊，即係咁樣嚟到去推銷一啲嘢。即係我哋去諗咧，嗰啲未必係一個欺騙嘅成分，但係你諗到一條橋，就真係讓你嗰啲商品啊，或者話你嗰種 idea， 或者你嗰種做嘢嘅方法係可以大賣嘅，咁你咪即係可以瞬間致富啦。譬如民國嘅時代咧，我覺得最有趣嘅一樣嘢就係我以前睇阿馮克先生喺廣大嘅講座教授，歷史學嘅講座教授馮克先生，佢即係有一個講現代嘅民國嘅醫學啊，同埋嗰啲性觀念啊，嗰啲咁嘅一啲做嘅歷史啦。咁裏面咧就提到咧，就係原喺民國時代廣泛係由政府開始，國民黨政府開始，到民間都相信啦。即係你有性嘅生活、性嘅行為，或者係譬如男人，即係你射精。就會搞到佢身體弱嘅，所以咧成個軍營係禁用，係學校嘅禁用，咁啊整體即係講呢樣嘢係變咗，唔係淨係你譬如即係一個男人會有啲智慧嘅咁樣，係咩啊？唔係你個人嘅問題。 是一个国家问题。 你影响国家。 这个真的。在很多民国作家日记里讲我今日点 蔣介石都好似有寫過， 不過 蔣介石調轉， 調轉。 蔣介石佢日記入邊講話，佢夜晚做到 凌晨兩三點啊， 攰啊，肩攰咁樣咧，就智慧以振精神啊嘛，係啊， 好得意啊呢樣嘢， 調轉真係流言調 轉，唔係真嘅，真係日記就係 咁寫，完全係我哋今日睇翻呢啲係叫做咩？冇科學根據啊，即係點解會去咁樣諗啊？嚇可以係流言蜚語嚟嘅，但係呢樣嘢係好多人選擇去相信，係而集體相信嘅原因。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親愛的國家。 唔係呢個咧，我讀曬 course， 以前讀過下曬 course 啲 course 咧，有提過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病嘅時候咧，即係啲老人家就話：，你著多啲衫咁焗浸汗出嚟咧，你就會好啲噶啦。咁啊，瞓一陣又好啊。其實焗汗，跟住你真係會焗完汗，會好似個人好似精神啲。你咪就以為焗汗就係令到你身體健康嘅一個元素。嗰、那個途徑，但係其實呢個例子就係説明咧，好多中間呢啲嘅資訊嘅過程咧，你係選擇相信，認為嗰個係你好翻嘅階段，其實只係瞓覺啫嘛。其實好多時候，好多歷史裏邊嘅一啲嘅情況都係咁樣發生。 但係即係我哋正話一直都講話，即係好似係咪蠢啲啊、渣啲啊嗰啲人就會受騙，但係唔一定。你嗰樣嘢成嗰啲恐懼咧，其實唔單止係冇人會有。你譬如你政府或者好多嘅管理者，你面對呢啲有啲嘅情況之下，你冇辦法唔避險。一個避險呢兩個字背後咧，其實咪就係面對恐懼嘅時候一啲嘅反應。 冇錯，因為除咗恐懼身體弱之外，仲恐懼荷包弱。咁另一種辨認嘅方法咧，就係針對一啲咧恐懼荷包弱嘅人，又或者即係貪婪啦，即係貪錢嘅人啦。佢歷史見到好多嘅，由十七世紀鬱金香嗰個傳言啦，哇！真係種鬱金香就一定賺錢啊！咁所以將所有農地種鬱金香，幾多鬱金香泡沫。就爆破啦！其實十七世紀歷史不斷咁重複嘅，去到一路到而家，如果你數落嚟，千年蟲係嘛？等等或者係科網股，或者係好多人輸錢嘅當年即係金融風暴 accumulator 或者次案，其實都係大家相信一個咧，即係穩賺不蝕嘅流言，而又好容易信嘅。結果好多好聰明嘅人，甚至銀行家、有錢佬都中招。 係啊，正話譬如講到千年蟲，千年蟲除咗係普通人可能都會驚，因為佢嗰陣時，我諗大家可能。唔記得後生唔記得就係話去到2000年嘅2000年嘅時候咧，個舊式嘅嗰啲嘅時鐘啊，佢去到1999年最後尾一跳去2000咧跳唔到啊，跳唔到嘅時候部機就會停。咁當時有啲古舊嘅機器，即係佢有啲咁嘅情況，咁就成為咗一個國要改變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好多嘅機器啊嘢就要更新就喺嗰度做，變咗全個地球喺1999年嘅12月尾過夜嘅時候，大家就覺得死啦，世界末日啦，世界末日啦，叮一聲。世界冇末日，咁然後先發覺原來大家使嗰啲錢咧，應該就分別不大，因為唔係全部機器都有變啊，有變冇變嘅機器都順利過渡。咁背後就係講咩咧？佢嘅流言咧，其實可以令到政府咧都會有誤判。 所以其中一個值得去探討嘅就係究竟邊啲人放啲風樣，即係究竟佢目的係乜嘢咯？即係會得到啲咩？好似頭先阿嘉齊講嗰個民國時期嗰啲咧，即係唔好咁多。涉政啊呢一类咁样嘅、我怀疑 即 係 寡欲嘅。 我怀疑係啲太太放出嚟嘅呢封。即係等你啲人唔好等你个老公唔好周围去呢个拈花惹草啦係咪即係话呢一个其实係唔健康嘅咁样嗰类咁样。 咪消磨呢个例子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係、反映成个咁样嘅有背后啲人个信念点样去将个流言传出去。有个澳门嘅文人啦喺十九世纪嘅时候呢十九世纪其实基督教已经传入。但係咧，佢去到澳門寫一啲嘅，佢話點解咁多小朋友走去信天主教呢原來咧就話嗰啲天主教傳教士咧揾啲嘢呃佢哋走入去個教堂，然後咧就畫教堂嗰啲人啲隻眼啦，小朋友嗰啲眼喺個教堂嗰度煲完之後咧，嗰啲傳教士咧就可以長命百歲啦。所以點解佢可以嗰啲傳教士有醫療技術，即係照顧一啲澳門嘅病人咧，全部咧就因為。嗰啲小朋友隻眼啊，咁樣去做嘅，呢個古仔係喺十九世紀都存在緊。咁當時澳門嘅醫學其實或者醫院其實係可以講係東亞都叫做係有啲出名啦。咁所以咧有啲文人仍然都中傷啦。我諗背後想反映嘅就係好多華人仍然都覺得佢要針對住當時候啲洋人嘅啲嘅技術啊或者啲嘅發展啊，從而去。我谂保障佢自己啦。 咪讲起啲流言咧，譬如讲起天主教传入嘅经典咧，系《魏源海国图志》啊，里边介绍天主教咧，嗰度我睇翻有关记载系觉得哇吓咁都有嘅。咁讲咩咧？就系话啲天主教徒咧，点解会去即系唐人点解会信咧？就系、你一旦入到去教堂咧，佢就俾啲迷药你啊。你食完嗰啲迷药之后咧，你就会即系屋企都唔顾。 世事又唔顧，你真係淨係為咗個信仰而去好投入㗎啫。哇，迷藥喎，入到去會食咗，你食完迷藥你自己又唔知㗎喎。咁呢個係咪一個事實呢？我相信應該都唔係 嘅。你入教堂食迷藥，妓院先有迷藥啊。即係成件事好有趣。同埋不過我覺得如果即係兩位講個故仔就係牽涉到神秘嘅一啲主義同埋不可知論。即係佢往往會係推動一啲我哋講緊流言可以流播，即係譬如你好似睇翻歐洲中世紀，佢哋覺得好多女性係巫婆，甚至乎有大規模去獵殺啲黑貓嘅運動，因為佢哋覺得黑色嘅貓原來係愛嚟通靈或者同魔鬼溝通嘅一個渠道。咁呢啲咁樣嘅流言亦都導致到，哇！你見到個歷史嘅現象話好瘋狂啊！嗰段時間可能成講緊百幾二百年喺度不斷殺女人同貓， 係啊，老鼠多咗。正話小毛所講咁嘅宗教裁判所嘅經歷，都代表住點樣開始奉住啊愛護宗教愛護。國家之名行这个猎杀之事。各位观众好，回到第三节的历史感。我正话讲到即流言蜚语你很难判别是真假。但你很多的有些场合你必须要判别真假。譬如我们说法庭或审案，你必须要判别真假。但 你可以想想在古时的时候，你一樣你要審議一些即邊個啱邊個錯的情況之下，但你又要建基於很多東西，其實大家是沒有辦法去判斷。那你那些判斷是怎樣做呢？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必然會面對一個很困難的一個困局，就是說他這樣說 A 是這樣說話他是的， B 是這樣說他是，但他們可能是因為同樣的一些流言而有這樣的想法。所以我認為流言這件事在法律層面上都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如果是譬如商業的運作，或者是可能是社會的輿論，咁呢啲嘢未必會必然有人受害，或者嗰個受害係好直接嘅。咁但係咧，如果喺法庭喺法律嘅層面上邊咧，我譬如睇古代一啲案例咧，就會見到佢可能導致一啲致命嘅後果啊嘛。啊，即係譬如最簡單嘅、最直接嘅流言係點樣咧？就係匿名告狀诬告人。 嗯， 系嘛？咁匿名告状，你告俾个官，然后个官受理呢个告状，跟住佢去开展法律程序去处理，佢又相信嗰啲咁嘅你个匿名告状里边嘅内容，即系或者系真，或者系假啦。咁但系如果佢只要佢相信里边嘅内容，咁就可能会出事。有个经典例子喺广东，喺万明嘅广东，咁有个我研究嘅法官就叫颜俊彦啦，佢处理咧就系珠三角嘅呢个叫广州府呢个地方。咁喺廣州府裏面呢就冇事嘅，咁但係呢嗰一次呢呢位顏俊彦呢位法官呢就被任命呢去處理連州喺粵北一個地方嘅一單案。嗰單案係發生啲咩事呢？就話說呢個連州佢嗰、那個知州啊，咁就收咗個白頭帖，白頭帖就有啲匿名告狀，咁就話到呢有位仁兄呢，佢個阿媽呢係俾佢即係個後母啊係俾佢殺咗嘅。好啦，嗱個古仔就係咁樣啦。咁裏面發生啲咩事呢？咁於是乎個知州咧接咗呢個咁嘅白頭帖之後咧，就覺得應該有事喎，咁就去調查啦。咁調查係點樣呢？就捉咗嗰位被誣告嗰個當事人翻。咁、那個當事人呢，就俾人話你殺咗你個後母。個後母係咩呢？個後母就係呢單案就叫做雙姑五娘案，就話到你個後母就叫做雙姑。咁雙姑就俾你殺咗，咁然後棄屍方嘅， 一邊個傷啊？雙姑 係即係double 嗰個傷， 嚇 咁樣準備殺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嗰個雙姑係一個唔存在嘅人嚟，係一個唔存在嘅人。而確實佢個後母係叫做金娘啊，咁呢個雙姑五娘可能排名第五啦，排行第五啦。咁係一個即係原本係一個妓女嚟嘅，俾佢阿爸買咗翻嚟就贖身做佢嘅小妾。好啦，嗱咁。個法官就捉咗嗰個人翻嚟，就話你殺咗佢哋個後母。咁但係你個後母其實又係確係存在喺度嘅喎，冇死到噶。咁點解 應該冇事啊？ 應該冇事啦。但唔係呢個係假嘅，因為佢收到嗰個白頭帖啊嘛，嗰個咁嘅匿名嘅。 即係點樣證明一個人你冇殺到一個唔存在嘅人？ 係啦。咁於是乎點啊？佢就大即係用咗好多刑求嘅方法。即係 torture 嘅方法咧，嚟到去逼供啦，咁又逼埋嗰啲佢個裏邊嗰個，因為佢係一個生源嚟嘅，即係比較有資產嘅一個家庭，咁啊即係捉佢啲侍婢啊、嗰啲書童啊，翻嚟喺度即係徹夜喺度熬煉佢哋，咁要佢哋咧供狀，咁結果有個七歲嘅嗰啲同僕咧忍唔住就 即係作嘢，你話咩就咩啦。咁差唔多係入咗佢罪啦。咁啊好彩呢單案就俾另一個法官覆審，喺即係阿林俊彦覆審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嗰、那個即係基本上係嗰、那個死人係唔存在嘅。 嗯， 嚇點解會有條屍體咧？係另一單案啊！嚇，有另一個人就總之係殺咗個女孩子，咁嗰個屍體 又 可以當 係 即係嗰單案破咗，於是乎呢單案就證明咗係無辜。咁、嗯、而嗰個法官咧，即係嗰個原審嗰、那個知州咧，咁啊成件事係即係你可以話佢係亂嚟嘅。點解佢會相信一個冇事實根據嘅一個無辜？ 咁呢個知州最後有冇事咧？ 個案情裏面我睇個記錄裏面就冇交代嘅。不過當然嗰、那個即係覆審嘅法官就鬧到呢個知州七彩。嗯、但係裏面有一個大問題，一個大問題，我覺得好感慨嘅，就係咩咧？個知州如果係貪赃枉法，你受咗人哋賄賂，你去害嗰個人，嗯、你明啊？係 啊， 係咪啊？大家用錢解決就得啦。咁、啊、但係呢個係好官嚟嘅，即係或者諗住佢可以破大案，係做一件好事、啊、所以係一個、嗯、可能係呢個廉官。咁啊，令我發現就係一個廉官可能仲衰過貪官，係咪？只要佢覺得佢只要覺得自己係做緊係 咁 嘅事， 係咁啊！假設係官到無求，膽自大，即係佢自然就佢覺得佢都唔使求財，係咪？我又唔使 求乜咩 嚇？冇啊！我求公義啊嘛，好廉潔啊嘛，即係佢抱住一個咁嘅心， 睇唔到個社會係 佢哦， 係咪？即係呢個比較經典嘅一個例子。 即係可能佢今日瞓醒，我要破案，咁佢咪破案咯？即係。你點樣制止係破案慾望啊？即係話我今日要做件好事，我見到啊依單一定係冤獄咁咪係 有大案咁樣， 係啊咁我咪做。咁但係冇㗎，咁佢有各種嘅諗法，好難㗎。 不過呢件事我都睇到咧，即係除咗頭先嗰個即係好心做壞事之外啦，或者係清官做壞事之外啦，另一樣嘢就係我都見到其實即係你無名無姓去告咧，確實係好有問題。所以我喺我自己做嘅喺清代，頭先阿家姐講嘅明代咧，清代一啲鄉村嘅縣嘅研究，喺浙江省嘅龍泉縣一啲檔案入面研究咯，發覺咧即係慢慢有進步，即係呢啲官咧唔能夠審太多無名無姓嘅無告，如果咪真係搞唔掂。 係咯。 咁所以咧就出咗好多一啲叫做準則，佢準即係佢要準你去告嗰個準則，就係話咧，譬如話無名無姓冇合約咧，你就唔好攞上嚟，我係唔會批你嘅。咁就減少一啲咁嘅情況發生。咁、嗯、但係同時間我都見到呢，頭先家齊講喺明代已經有個覆審，都有一啲即係相對謹慎仔細去判案嘅一樣嘢。咁頭先講個流言呢，我就覺得其實流言本身呢，你都要有一班人要信先得。 嗯， 即係嗰班人呢可能呢好喜歡信嗰一啲事情呢，咁先會信到嗰個留言。 係，不過我正話有一樣要講，就係、是、法例就話你正話講話匿名就唔理啦。但係運匿户留言嘅運作真相唔係咁嘅，就係咧佢明知係假嘅，明知係假嘅，佢都照 send 俾你。你係佢上司，你日日收到咁樣嘅，你點解唔信啊？ 冇錯， 即係你去到某一個位，你就算唔信，你唔會處理，但你依然會因為咁而你對某一個人可能有一個壞印象或者點？個留言最目標唔係要你去。 債 佢嘛， 係啊係啊， 但係留言嘅目標就係要令你陷入一個含糊嘅狀態，你懷疑嘅狀態，而只要咁樣嘅話，留言已經成功。而留言恐怖嘅就係依樣嘢，就係你冇得 proof， 即係嗰樣嘢擺明係假，但唔緊要啊，佢依然會受到留言嘅影響。 不過都係，但係同時間咧，你都要嗰個目的人物或者群眾咧，佢會傾向信呢樣嘢，你要做一個判斷，你留唔留俾佢咧？咁你都知道咧，呢班人咧都有咁嘅傾向係信嗰樣嘢。譬如頭先講緊法律制度咁啊，其實話頭先我哋講譬如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都有一啲相對比較謹慎仔細嘅步驟。咁但係咧，譬如喺我哋喺八十年代，咁當時即係中國法律落後論咧，喺啲學界、史學界就好盛行嘅。咁咧就亦都係好多人咧就會傾向信咧，即係中國嘅即係傳統帝王期間嘅法制咧就好落後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會傾向相信咧，中國法制同埋舉例英國嘅普通法嘅分別咧，就係基於咧九品芝麻官同埋法內情。咁咧呢個咧就透過大眾媒體呢個留言咧，就變成大家真實。譬如我喺法律學院教咧，有啲法學生都仍然係相信嗰個分別係咁大嘅，即係劉德華同埋吳孟達嘅分別嘅。 你係專家喎，攞 住係咁 樣補充下先。 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就會發覺，即係新近嘅研究就知道，即係唔係咁嘅。 係啊，係啊。不過我覺得其實留言除咗我哋會有一種約定俗成嘅印象，即係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嗰樣嘢之外，就係、是如果用歷史學嘅角度去睇，就是、我哋往往會好努力去嘗試拆解個留言 成個故事嘅形成咯，同埋佢背後有啲咩人會得益啊？我有個幾深刻嘅印象就係、是、早幾年有件事係幾有趣嘅，就係、是突然間好瘋傳一樣嘢喺網絡上面，佢話食番茄係好有效去防癌嘅。 嗯， 咁然後咧就 特別男性添係咪？ 係啊係， 前列腺啊嘛。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其實咁佢真係有少少嗰啲醫學報告啊咁樣俾你見到嘅咁樣。咁嗰輪我都喺度望住話，咦食番茄得喎咁樣。 其實原來係唔得㗎。 其實我唔知道。然後後來咧，跟住有啲人咧走去拆解話，美國嘅嗰啲出產嘅番茄咧，喺個銷售嘅情況度咧，有少少滯銷。咁就同時間就出現呢一啲咁樣嘅。嘅留言啦、即係其實好似想刺激翻嗰個出口咁樣。 所以留言背後有一個巨大經濟利益。 係啦、即係你如果你、即係我哋如果做歷史人士就會嘗試去研究咯。即係我先唔好理究竟番茄係咪真係得先。我哋要諗下點解突然間會有人話番茄得。 落完嗰陣時有冇食番茄？ 唔係，我2003年買咗一箱板藍金喺屋企度，都未放出。 2003年幾多歲啊？你買係嘛？ 仲有幾人買？仲有啲乳酸菌飲品就話係豐胸同埋壯陽啊嘛。 係嘛？即係你點解會信咧？唔係即係有需要。 你只要豐胸同埋壯陽就好多人買啊。 譬如我哋睇到好有啲學者做一啲保險業嘅研究 啊。 保險業其實就是 marketing anxiety， 嗯， 將你的 anxiety 去做一個市場學的推廣， 嗯， 咁其實 anxiety 本身就可能喺即係係咪真係咪假，幾時會生癌嘅，邊個知啊？咁但係如果你 market 得好嘅，即係賣到板藍根咯，賣到醋咯，賣到番茄咯，甚至賣到千年蟲嘅 IT solution， 係 啊係啊， 唔係我呢個例子，我可以舉一個喺朝鮮青棕業嘅一個故仔咧。咁就有一位户部嘅侍郎咧，就同朝鮮國王講。我哋咧應該咧要積極去經營由喺北京嗰啲白包貿易啦，即係嗰啲佢哋絲貨啦、走私嘅行業，走私到去首爾同埋呢個釜山之後，再走私去日本。因為咧佢就發現咧，佢就話佢收到一個消息咧，咁而家咧就浙江咧就同日本通商得好好啦，咁而家嗰啲白銀咧就經浙江就全部去曬日本，咁日本人咧就唔再去呢個韓國買煙貨，即係去買煙京去首爾，再去呢、這個漢城，再去呢個日本 嘅貨。咁嘅路啦，係啦，下邊條路。 咁點？咁、那個侍郎其實佢點樣收到呢個消息咧？其實就是個役官同佢講嘅。個役官就同佢講：，喂，我收到封唔掂喎，而家再咁搞落去咧，我哋韓國咧，成個朝鮮咧就會破產噶啦。咁但係最重要係咩咧？嗰班役官咧就係負責白包貿易走私嘅嗰班人。咁、 即係成個韓國嘅經濟俾浙江搞彎曬。 係啦，咁所以咧就靠呢個役官咧就透過。佢話佢收到風好危險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個户部走去上書，咁、那個户部又真係好聽話喎，翻到去朝鮮嘅時候即刻上書，咁樣咧、那個户部係唔知背後成個流言嗰背後佢哋由邊一個獲利嘅，咁獲利嗰個人就通過呢樣嘢去可能做到某一啲嘅即係提出一啲嘅上書嘅意見，令到佢可以從中可以獲翻個利益喺度咯。 即係放風者其實一定係。有原因嘅，係、啊，梗係有啲一啲政治啊、經濟啊等等嘅一啲原因，佢先放呢個風出嚟，唔會無端端咁樣講呢啲嘢，冇乜意思啊！你咁樣講出嚟嘅話，係嘛？咁信咗又點樣呢？係嘛？如果你信咗之後冇得益嘅話，咁成件事冇用嘅喎，係咪？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有啲嘅心理嘅研究都有講，即係嗰個流言嘅真同假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能夠判別得到。咁但係第二個層次嘅留言就係話，就算你判別得到真同假都好啦，嗰、那個背後嗰個情緒係留低嘅，無論係慾望或者恐懼依然喺度。即係只要有100個人同你講話，哇，嗰個人咧會斬人嘅。即係我哋睇下話，你睇下你須有長係嘛，頭髮長，譚家齊其實係暴徒嚟嘅。咁我哋可能100個或200個咁聽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慢慢就會覺得家齊 真係暴徒。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有關流言同慾望啊、個人需求啊點樣連結上嚟嘅一啲部分，亦都有講到流言咧，其實唔一定要靠對方相信。其實你唔信咧，流言咧依然可以生效，同埋做咗各種各樣嘅傳遞嘅。咁而呢啲嘅結果就係咩咧？可能會影響咗啲重要嘅人物，譬如啲歷史人物，帝王張商。如果佢出現因為流言嘅誤判咧，可能咧就會出現各種各樣好巨大嘅麻煩或者傷害啦。 咁我自己有個小研究而家做緊，就係關於喺 朝鮮王朝點樣去對於吳三桂嘅事件，或者佢成個人生嘅一啲嘅評價，或者一啲嘅記憶嘅流轉啦。咁啊，有趣嘅係吳三桂喺朝鮮人最初嘅印象咧，唔係來自於一啲佢哋可以掌握嘅實時嘅資訊，而係來自於一啲你揾唔到任何名嘅一啲下級官員嘅一啲嘅傳說。咁啊，佢哋第一個傳說就係話吳三桂咧，其實咧就隱辱負重嘅，咁樣咧就落咗去呢個雲南咧，其實就處心積慮咧就要反清嘅。哇！咁就反清復明大英雄啦。你知啊，孝宗一直就準備訓練緊嗰幾千個槍手，就準備就呢、這個渡過呢個鴨綠江，咁雖然都渡過咗幾廿年都未去到嘅，最終都係冇去到嘅。咁嗰幾千個槍手確實存在啦。咁但係究竟？即係考中就覺得哇！如果我哋南北夾攻咁就天下無敵啦，咁最終冇發生過任何事嘅。咁但係點解呢個流言會傳說咧？就我諗其中一個關鍵就係考中認為或者成個朝鮮風成個朝野都認為吳三桂可能係佢哋嘅救世主。咁但係好不幸嘅就係咧好多年之後咧，三藩之亂之後，佢哋掌握到嘅又係一啲嘅流言啦。原來發現流嘅喎，真係三。因為呢個就唔係好流言啦，就好符合咗我哋後來歷史嘅敘述啦，就係吳三桂嘅三藩之亂係全部為自己嘅，又唔從呢個反清復明冇任何關係嘅。咁就不過咧，佢哋有一個呢、這個就題外話嘅，亦都係一啲流言嘅古仔咧，就係話吳三桂個墓喺邊度？咁佢哋話係北方，但係大家知其實吳三桂唔會係死喺北方嘅。但喺朝鮮嘅一啲嘅文字嘅記錄裏面咧，就認為佢個墓地咧係北方，咁樣咧就走到去嗰度咧就編碼嗰塊唔知某位 石，有塊石 係啦，係咁鬧佢哋嘅記載真係好笑嘅， 石都真係 啦，嗰塊石慘啊！流言嘅受害者 真係好慘啊！真係嗰塊石就話，都係寫住姓吳氏嘅，但係冇錯係邊個？係啦，咁另外咩人咧就唔知道啦，但係嗰個人就不幸地就俾一大堆朝鮮使者咧就去咒罵。我諗呢個故仔可以正正回應。咁呢樣嘢就係話，只要相信咧，冇呢種咁嘅敘述咧，會成為咗某一個群體裏面佢哋深深烙印嘅記憶，佢哋唔會因為咁樣而將佢去改寫。或者佢會將佢成日係喎，係我哋有少少蠢咁樣都信唔諗嘅，即係會繼續去 circle 嚟。我哋認為啊，嗰塊石就係吳三桂個墓 咯。係，樂言講得好嘅一點啊，即係就算俾人呃咗咧，只要唔緊要呃咗，只要我個群體全個群體俾人呃咧，冇所謂噶。真相唔重要，最緊要就係我哋群體團結啊，我哋一齊反佢咁就得啦。咁呢個好，令我即係你講開清史或者明清嘅時候，我又諗起。即係魏帝時期，即係明魏帝，大家知道即係明初期啊，即係靖難之變嘅時候，我一時唔記得咗，所以靖難之變嘅時候，我都諗起點解削藩削得咁兇狠嗱？大家都話大家都話嗰啲即係阿叔啊、阿舅啊有反心啊，種種有唔同嘅人有問題，咁佢不斷咁去削藩，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其實你咁樣去一步一步咁樣去做，以當時藩鎮嘅力量嚟講。會同你有出事或者爆鑊啊嘅機會其實好高，即係我會諗就係點樣即係魏帝受係咪？我想問家齊或者請教，即係佢哋點解會慢慢演變成一個咁樣嘅局面，去到一個由本來冇嘢嘅啊，即係其實朱元璋係鋪好咗好靚嘅局俾佢，即係佢冇其實冇需要掂，只要佢唔搞其實冇事嘅，佢可以做一個太平嘅皇帝，我認為可以好和平一段時間。我諗佢可能到仔女都未必有大問題。咁但係點解會出現一件咁嘅事，有一個咁大嘅變化？ 咪靖難前後咧，即係建文年間咧，其實可以話係中國歷史政治史上邊咧嗰個流言蜚語咧一個大型嘅展示場，並且好多證據留低，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即係真係確實有歷史文獻根據嘅一啲流言。嗰啲問題，頭先講啊，魏帝削藩嗰個問題，其實即係又唔係完全係魏帝嘅一個人或者係佢手下嗰啲班底嘅諗法嚟嘅。其實明太祖時候咧，已經即係削咗好多好唔掂嘅藩王嚇，咁明太祖都知道自己嘅鑊子要搞掂嘅，嚇、就有好多佢啲仔係真係唔合佢個嘅。呢啲諗法嘅， 佢本身好嚴格。 係啊，佢自己本身好嚴格，佢對臣下咁嚴格，佢對自己又好嚴格。咁呢位仁兄咧，即係明太祖咧，佢譬如削咗啲即係衰仔嘅藩啊咁樣，嗰、那個人即係佢其中一個仔係老王喺即係山東地方，即係佢鬧到佢衰，跟住兩公婆自殺之後咧。 仲燒咗佢條屍咁樣，即係仲要係咁樣對自己嘅仔啊，都可以係咁。咁所以即係明太祖時代其實已經有一個削藩嘅趨向㗎啦。咁但係譬如到了魏帝嘅時候咧，佢其實一連削咗幾個藩王。咁啊，其實嗰啲藩王確實都有佢哋嘅罪名嘅。咁嗰啲罪名係咪真實？咁我哋即係而家不得而知啦。咁當然有好多記歷史嘅記載就喺靖難之後由明成祖嗰邊嘅人嚟到去記，咁梗係話到嗰啲藩王其實真係冇咩特別失德。其實咁我哋睇緊朝鮮啲記載就唔係嘅，嗰啲藩王真係有啲失德嘅。咁但係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趨向喺度。但係燕王咧，確實就真係好有爭議性，因為燕王本身啊，朱棣本身就知道自己係啊魏帝眼中 好正 眼中釘之一，所有嘢都做到即係好小心嘅。咁即係所以即係燕王有反心。咁呢樣嘢係可以話係一個自我實現預言嚟。你越覺得佢有，你越預備佢即係要去造反。咁啊，燕王唔係省油的燈嚟啊嘛，佢自己都話你諗住削我藩。如果我真係俾你削藩嘅時候，點算啊？咁佢要做定一啲準備功夫。咁所以喺個政難之變爆發之前咧，兩者已經劍拔弩張啊，準備得好緊要。 係，所以見到就係、是、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哋個建基嚇，就係嗰、那個。即係點解要令對方啊相信對方係可能有反心，所以可能兩邊都有各種各樣嘅流言嘅攻勢啊。 係啊，咁同埋即係做翻轉頭，我哋睇到燕王真係要去造反啦。咁啊，都某程度上逼出嚟嘅。咁樣點逼出嚟咧？就係、是、魏帝其實已經佈置咗重兵咧喺呢個北京，喺北京城佈置重兵。咁但係咧，即係帶兵嘅將領其中一個咧，就是、燕王啲舊部嚟嘅，就靜靜地將阿魏帝準備去捕捉佢。呢樣咁嘅事咧，就話咗俾燕王聽。咁結果燕王就當然唔會即係咁被動啦。咁主動請嗰兩位將領嚟，就殺咗其中一個，即係係魏帝嘅人嘅。咁另外嗰個幫佢嗰個，咁當然唔殺啦。咁盡聘啊魏帝原本喺北京嘅部隊，咁啊，然後先係咁樣造反嘅。咁你都可以見到呢件事就係、是、即係佢準備得好小心。 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是、即係流言有一個。就算影去到帝王將相嘅地步，你都可能會因為咁而自我實現嘅、嗯，即係你覺得佢有反心，你覺得佢有猜疑佢，然後慢慢你做一啲嘅嘢，咁然後對方嘅嘢都同你有互動噶嘛。啊，你好似想害我，咁我梗係要做好準備啦。咁結果大家增強互相嘅準備嘅時候，最尾就係足跡法。咁其實我諗喺近現代嘅時候，譬如冷戰格局嘅時候，都有啲咁嘅情況啦。即係美蘇兩個大嘅帝國，咁你大家互相對住，咦？咁其實互相爭逐嘅時候，亦都。有啲咁樣嘅一啲嘅情況係出現咗，咁我哋今次即係講流言咧，其實可能對我嚟講最對我自己嚟講最需要講嘅就係咩？喺今時今日即係互聯網或者尤其流動互聯網出嚟，或者社交媒體非常之盛行嘅一個年代，其實流言已經同以前嘅威力咧係唔同嘅級數。第一嗱，正話都有講，即係流言本身傳播力量更加強啦。第二就係話。機械複製，即係話相片啊、影像啊，你就算你嘗試去做一啲嘅 proof， 如果你唔係參與好多嘅話，你根本冇辦法去判別嗰啲相喺嗰啲影片係真定假。而如果嗰啲相片同埋影片我哋唔知係真定假嘅時候咧，嗰、那個傳達咧背後咧就冇毫無可以根據或者把持嘅一啲嘅可能性。咁所以變咗一個我哋會處於一個好難有真相嘅一個年代。 另一個更加難嘅就係咧，以往我哋未有互聯網嘅時候咧，我哋去到報紙檔，我選擇買唔買一份報紙，我相唔相信報紙，我就去買唔買或者係雜誌等等。但去到今日互聯網特別係社交媒體咧，你以為你睇緊消息啊，係消息睇緊你，因為咧佢全部都係人工智能嘅所謂 AI driven 啊，即係話你係咪可以睇到某一個消息或者圖片或者貼文咧，係因為你以前嘅行蹤已經被跟蹤。所以咧，佢就會派呢條片俾你。咁其實咧，你就反映咗可能咧，你原本已經係有一個傾向去選擇去睇自己喜歡睇嘅嘢。佢而家將件事更加極化，令你睇更加多你傾向會信嘅留言。咁咧，你以為你用緊互聯網，其實互聯網用緊你。 所以我覺得其實喺呢個咁嘅年代，當我哋收嘢咁容易啦，好似 Michael 講，原來有人會即係 target 住你。tailor make 俾你係嘛？即係啊，你中意睇呢啲嘢，我就彈俾你啦咁樣。你一起身撳開個電話已經有啦。咁然後你好容易就可以將佢轉發出去。咁即係其實我哋都參與咗嗰個留言嘅嗰個 circulation 啦，同埋將佢嗰個留言嗰個力量不斷咁樣壯大嘅呢一個工程。但喺做呢個動作咁容易撳幾個掣呢個動作之前，或者我哋都盡力去試下揾下嗰個原因，即係點解我哋會收到呢啲嘢咧？同埋我哋下一個動作 帶嚟嘅影響，即係呢樣嘢最緊要。另外就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個留言出現或者係個背後嘅嗰個動機，即係當我哋要選擇相信一個信息啦，我哋姑且當係一個信息先，未證實佢係留言之前，其實我哋會唔會去諗下究竟乜人發放出嚟，係咪一啲好權威嘅人？一啲好重要嘅，可能係會唔會一啲國家領袖啊？有原因地，可能係政治嘅或者經濟嘅原因，去容讓呢一啲咁嘅 message 可以去出現。咁然後我哋參與咗呢一個 circulation 嘅時候，其實我哋做緊件乜嘢事咧？我覺得呢樣嘢先最重要。同埋我哋就算你睇歷史學都係，我發覺好多時候我哋歷史學都係希望係求真相。但更加多嘅學者啊，或者一啲權威嘅教授啦，即係佢研究嘅嗰個成果咧，往往都會喺我哋即係我哋接收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喺未深入去考慮係唔係真係一個好堅實嘅結論之前，已經因為呢一位大人物嘅名字，我哋已經相信咗佢就係一個結論。即係呢個都可能係歷史學嘅啲留言嚟㗎，某程度上係咪啊？ 係咯，即係可能佢唔係嗰塊專家咁，但係佢係好大名嘅歷史學者。我哋可能所有嘅佢嘅書都會當係經典咁去睇。 經典著作係一出就覺得已經係一定要奉為歸高咁。 但我哋即係我覺得係我哋睇到我哋會喺 AI 嗰個影響之下接收到啲咩留言咧，都可以思考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即係其實我哋咁樣可能好重要，同埋我覺得最緊要，我中國傳統嘅智慧話俾我哋聽，謠言止於智者。我哋自己咧應該要做嗰個謠言嘅停止嗰個 point。 點解即係做呢個集啊？自我反省嚟嘅，即係我就算喺即係社會風起雲湧嘅狀況之下，我自己好小心。有陣時一日半日裏面可能都有一單消息係自己未確認嘅時候都信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俾一個好好嘅建議俾觀眾同埋大家，就係有情緒強烈嘅一定有問題。Thank you.